应该说是长远的，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做得到的。古人讲是路漫漫兮，这是哪个说的呢？是屈原说的。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。那他这句话不是讲究佛法，不是讲究佛法，尚且讲路漫漫而修，修远就是长远呐，修就是长嘛。世间法也是讲活到老学到老，而学不了，何况是佛法呢？上下求索，佛法也不例外。我们都在这儿学佛法，我们学了多少自己有数，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浅知浅见来衡量佛法。我们要想走消佛法的这条道路，是不是把这条道路要搞清楚呢？把这条道路搞清楚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。你不要以为我是信佛的，我是想信佛的，好像这个道路就清楚了，未必。正是有好多人修行佛法，无论你是修哪一门啊，哪一宗哪一派，都感觉到这个理路上呢是不够清楚的。那么话要说回来，要把佛法的理路全部搞清楚，那也是不容易的。达摩大师从印度带来四卷楞伽经，楞伽经说什么呢？就是学入佛法的这个方式方法，有理入有行入，这两条道路都是进入佛法的，可以两套道路一起走，也可以单独走。这个佛法根基不一样，应机所设的教也是千变万化，不可思议。我们修佛法，从每一个人发这个心，说是要发菩提心，固然要发菩提心，不得觉悟怎么能够修佛法呢？修佛法就是觉悟的人走觉悟的道路。发菩提心还不够，还要增加一个内容，那叫做要发菩萨心。菩萨心是什么心？是上乘佛道，下化众生。你看菩萨发心的菩萨那个四弘誓愿， 如果每一个人具足四弘誓愿的这个世界观，那你就好用功了。四弘誓愿是什么呢？就是上求下化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晓，福道无上誓愿成。随便你哪一尊想成佛，啊，必须具备四弘誓愿呢。你说我要做个自了汉，就单顾自己，那是成不了佛的。一直到现在，我们禅堂里像就有这种人，以为自己好像是啊很有道理的，啊，还不能够一番烂胜，那个一番烂胜就有过了，那个以番烂胜的过呢，那就是大妄语，那是真正的大妄语。这个都是因为不晓得走消福的这条道路怎么走，这一路有深有浅，跟爬山一样，一步一步朝前头爬。啊，有等级的，啊，在无等级的道理上走，有等级的这个事项，理是是一啊。我们现在所修行不是都是属于事项的吗？施法界都是事项，只有那个本来面目呢是不属于实相的。昨天有一位师父问话，这个都是理路不清楚，都在自说自话，自己想出来的。你那个想出来的它跟佛法不相应呢，啊，都是妄想心颠倒妄想想出来的，认为这个是就这个样子。他说什么？他说我用功啊，参念佛是谁啊，已经用到，他说我是用到这儿来的。他说参念佛是谁不是要起疑情吗？他说那个疑情我是本有的，他说我这个疑情啊我是本有的，本有的疑情为什么还要把它参破呢？他说我功夫就用到这儿来了。啊，大家想想看，疑心是本有的，可以啊，我就认为你是疑心是本有的，本有的疑心要不要打破？如果你认为疑心是本有的，不需要打破，不需要打破，那你永远不得开悟啊。这个道理非常简单，疑就是悟的对象，有疑就没得悟，有悟就没得疑。就像那个有光明就没有黑暗，有黑暗就没有光明啊。你说你这个疑是本有的，不需要打破，不需要打破，那就永远不得开悟啊。这种毛病 都出于自己的见解不清楚。如果你真正是禅堂里想禅念佛是谁，用这个起疑情的功夫，他不会走到这条道路上来。疑情是本有的，如果是疑情的本有的，那我们禅堂的人你本有，大家都本有，我们还要起什么疑情呢？那就不要起了，这本有的吗？你看看，实际上在禅堂参加打气有这么多的人，跟我接触的也就是几个人呢，啊，这禅堂里看看这用功是形形色色，什么样人都有，不得欺瞒而入。从众生到凡夫，这是作为一个工程来说，那是伟大的工程，不是世间的工程所能够比拟的。那么你想做这个工程，根据世间的道理啊，你不要勘测勘测嘛，你不要设计设计嘛，啊，设计好了要施工，你还要准备一些材料啊，都具备了，那还要时间。哪一个工程不是一天就把它建好了的？你造个大桥一天能建好吗？修个公路一天能建好吗？造一栋房子一天能够建好吗？何况是佛法，众生成佛的法就没有那么容易了。从菩萨的四弘誓愿是上求下化，他就告诉我们啊，我们今天参念佛是谁，也是做的上求下化的这个工程。无论是度自己也好，度一切众生也好，烦恼要不要断呢？断了烦恼就是度众生啊，说是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啊，度众生不是断烦恼，是度什么呢？烦恼是苦的根本呐，啊，生死的根本呐，啊，断了烦恼这一句话，什么都了了，啊，众生也度了，佛也成的，啊，要分开来讲呢，那就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，怎么办？怎么断这个烦恼？要法门无量誓愿小。我们现在有很多初发心的人啊，这个学大乘法门啊，搞门寺这个禅宗道场啊，那是上上乘法门。不是告诉大家吗？禅堂是最高学府啊，你没有基础怎么能够进入最高学府啊？比如说我想上大学，就拿世间上学校一样，那这问题这小学还没上呢，那字还认不得呢，啊，你就能够进入大学了吗？啊，在禅堂里想也有这个道理呀，没得基础，你小学的基础都没有，中学的基础也没有，大学的基础也没有，这下子要跑到最高学府来，就有困难呐。困难人人有，世间做人就是克服困难的。出家小道，我们现在都是四众弟子了，不但是出家还有在家的啊，小戏的全过程就是克服困难的。这个烦恼无量劫来起的那个烦恼，一哈就能断得掉吗？啊， 路漫漫兮，啊，路漫漫其修远兮，修就是长，这长远，啊，对中下根人，不要三到五层期间吗？啊，消除法要有足够的精神准备，不管多长，三到五层期间，十到五层期间，我也不在乎，嗯。我这锲而不舍的啊，我能根据我的能力，进入我的能力，我能走多远就走多远，生生不息啊。所以古德讲，但伴肯心，绝不相转。怎么能够调以清心呢？啊，看人家这个，你看看过去那个祖师大德善知识，那个了生死开悟好像是蛮变能的，嗯，你以为你也能够这么变能啊？一直到现在，禅堂起义情就是这么一个非常现成的，一说就能懂，一说就能够接受的。他有好多人接受不了，什么叫起义情啊？啊，什么道理呢？啊，根基不够哎，说了半天根基不够。在禅堂里面讲，是根据禅堂的规矩，配合我们用功，啊，讲一些佛法的道理。这也给我们是一种启发，众生的侥心要从多方面启发的。我们昨天讲到临济宗三宣三要，这临济的宗旨，用中板来表这个法，每一天靠这个钟板，从早到晚一共是386下。嗯，这个386下怎么样子表这个三宣三要？首先我们要知道，禅宗这一法是向上一着，超一切法门之上的。嗯，超一切法门之上，那跟宗门下就是讲的啊，就超乎越俗，一切法门都是佛祖建设的，超一切法门之上，那就超乎越俗了。嗯，那这个道理呢，比如一般听起来你就不习惯啊，和那个超乎越俗啊，我们在想称呼做祖蛮好的。这超乎越俗，那个什么地方啊？到什么地方去啊？嗯，现在这个初发心消佛的人，现在的人他聪明啊，他什么事情都会转。嗯，你说个超乎越俗，他就想到超乎越俗，什么向上一着，什么向上一着啊？因为这些东西呢，是佛法的根本道理。他必须要懂得啊，不懂得呢，你这个修起来就降低了，就像人家修这个净土宗念佛一样。为什么念佛念到一心不乱，有事一心，有理一心呢？就这么个道理啊。那个心还有两个心吗？当然呐，心多的啊，理一心，事一心，事一心呢是不大理，所以念佛就处，他就在这个事一心这个阶段呢念佛，他也能得一心不乱。讲到宗门下这一法，什么法都有个本，都有个根本啊，本立而道生。那宗门下这个法，作为临济宗 用临济宗表整个的佛法。怎么表法的呢？就是我们现在虽然在禅堂里边日用而不知啊，不但是事项上，禅堂里像一切设施表这个法，我们现在在禅堂里用功参念佛是谁，那最直接最直接的表这个法，就表什么呢？就是表这个三玄三要。这个要不说也不懂啊。你说我这参念佛是谁，起疑情，那跟三玄三要有什么关系呢？不有关系，那没有关系，我们这个就不是临济宗。佛法是远庸的啊，佛法是什么法呢？一切法都是佛法。你跟我们禅堂禅宗里讲啊，拈一根草就是丈六金身，那一个草也就是佛法吗？一根草上就是佛法，还有什么不是佛法呢？只怪我们会不得。那个放焰口的还有这么一句话呢，若言如是会得，便当普利群机。你们放焰口的晓不晓得这么一句话呀？那焰口法师坐在焰口台上，若言如是会得，还有个腔调若言如是会得，便当普利群机。一切法都如是，你只要能会得，就能够以此法普利群机。那诸佛菩萨都是会得的，那都能够普利群机。宗门下既然讲愚言道断心性处灭，从何处开口啊？在无开口处，不得已以方便，那是为诸众生说的啊，佛菩萨是为众生说的，那不是自意语，是他意语，给众生说的。你给众生说，那你把这个佛法，他佛法不能说啊。不得开口处开这个口，所以佛法讲本来，这个本来两个字。参念佛是谁？参这个念佛是谁啊？有的人呢，他不参念佛是谁，参什么呢？但父母未生以前，如何是我的本来面目？那么跟参念佛是谁是一样的一个道理。父母未生以前，一念未生以前，如何是我的本来面目？不讲父母以前，有。谈到父母未生以前呢，有人说父母未生以前，那我就前生，前生还是做人，还是做牛做马，他一个面目啊，那不是你的本来面目，前生还有前生啊。单讲一念未生以前，如何是我的本来面目？那个跟参念佛是谁有什么两样呢？那有人说那他不一样，不一样是语言不一样，道理是一样的。一念未生以前，什么叫做一念未生以前？就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，如果你不是圣人， 你还是反复，你就有心念，你就有起心动念，你就有念念相续，念念生灭。众生这个念头它不是一个，念念相续，就像跟那个念佛的一样的，净念相续，自得心开。相续就是不断呢、啊、那个念佛的念头跟我们的打妄想念头它不一样，效果不一样。我们这个打妄想这个念头呢，也是念念相续，它不是一个念头。如果你的打妄想的念头也是一个念头，那你就能开悟。众生的念头呢是杂念啊，妄念啊，什么念头都有，所以它叫做烦恼。虽然什么念头都有，但它有一个规律，它是一念接到一念，一念接到一念。就是这个一念接到一念，我们这么说，有好多人他就不自己感觉不到啊，感觉不到我这个念头是念念生灭的啊，一念灭了，一念又起来了，一念灭了，一念紧跟的不得空档的。在这个地方你说他没得空档也不对，为什么呢？这个念头它不是连到的啊，一个念头一个念头是清清楚楚，那我们现在分辨不出来，自己分辨不出来。为什么呢？觉悟程度不够。前念与后念是两个念头啊，前念灭了，后念升起。前念灭了，后念升起啊，有生以来都是这个样子。那么现在讲一念未生以前，就是前念灭了后念还没有生的这个时候，这个叫是一念未生以前。我们能掌握吗？啊，前念灭了，后念还没有升起，这个时候就是一念未。如果你要用推理的办法去分析，你说这个念头一念灭一念生，一念灭一念生，这怎么生下来的？啊，前念灭了，这灭了就没有了。这后念怎么生起来的？这怎么生起来的？灭了就没有了吗？没有了，紧跟着那个念头怎么生起来的？嗯，这个很简单呢，不能五音而生。比如说再叫下讲呢，他就魂四句数四句，他就推这个理啊，不自生不他生，不共生不五音生啊，还是前念灭后念生，还是前念不灭后念生。有什么可以，大家们可以想想看啊，要做个推理研究啊，这后念从哪生的？还是灭，前念灭后念生，前念都灭了后念怎么会生起来的？如果前念不灭后念生，那同时有两个念头啊。嗯，所以这个凡夫心生生灭灭，这个念头生死就是跟着我们这个生灭念头带来的，本来是无生的，生灭的东西呢都是虚假的。无量劫来这个习气毛病由来已久了，晓得这个道理，但是我们不能够 叫他不生啊，一切法无生啊，不但是我们念的无生，一切法都无生啊。所以人家古德说的正无生法忍，那个无生法呢是本具的，生灭法呢那是我们众生起合造业造的来的啊。了生死断烦恼用什么方法？参禅就是最直接的一个方法啊。所以有人选择禅宗这一法，前昨天不是有一位就是问话的吗，他说我要赶着最快速的方法，禅宗这一法最方法最快啊，放下屠刀立地成佛，只要你放得下，可惜放不下啊。这个一念未生以前，这是人人本具个个不无的，名字很多啊，叫他本来面目也是一个名字。本来这个本来两个字是从本以来，这本有的啊，你说从什么时候有的啊？所以讲到佛法都在讲到无始啊，就说我这个人是今生，那么今生必是从前生来的，前生还有前生啊，还有前生还有前生，老朝前的推，那么推到什么时候呢？无始啊，这一个观念我们也要知道，无始没得始，要是有头那就不是佛法。真正的佛法是无始的，你看我们求忏悔从于无始，哪里有头呢？本来面目是没有头的。嗯，就是根据这么一个道理，本来本来什么不是一个空空洞洞的本来啊，从本以来我们都知道，本角晓得吧啊，有本角有实角有大角，实角是源于本角啊。众生这一念心就是我们当人这一念心，就是我们的体没得形象，没得形象有一这么一念心，这个一念心从什么地方来呢？从本来的。嗯，这个本来这个心呢，本来这个体呢就是法身，但是它具法。老和尚我们昨天讲到这个禅宗的三宣三要，三宣三要从哪儿来的？那不是三宣三要也有个来处啊。嗯，制作三宣三要配合禅堂这个钟板386下表这个法，嗯，那就是本来正因佛体。本来正因佛体，不要是一说本来正因佛体都是想到这一个从本来很远了啊，它在什么时候了？就是我们当下这一念心啊。千万不要一说到什么东西呢你就向外持求，就是我们当人这一念心就是本来的，本来就是本有的，也不是哪个造作的，这天然之性德本有的。你就是天台宗那个始终行要啊，夫三谛者天然之性德啊，非造作之所有。禅宗一样啊啊， 临济祖师用这个三玄三要，他同时也是表这么一个道理，这叫个万法归宗。任何哪一派、哪一宗、哪一派，都不能离开这个轨道。本来正因佛体，正因就是一念未生一切本来面目，佛体就是万德圆融后果正己尊，要从本以来就具足的，就是我们当人这一念都具足，具足正因，具足佛体。这个具足呢，这是从理上讲的啊，从理上讲，这叫做向上一着；要论事，那就是幕后老官。正因，我们有正因，施法界的众生都有正因呐。啊，佛体，施法界的众生都有佛体呀。讲一个正因，讲一个佛体，都具足十法界。用中板来表，那就具足有二十响。我们是不是一天考中板考386响吗？啊，首先要把这个正因佛体，正因具足十法界。你说十法界不是都有正因吗？嗯，佛、菩萨、声闻、缘觉、人天、地狱、卧鬼、畜生、我修罗，都有正因呐。这讲到佛法的句法，这都是不可思议境界。不但是十法界具有正因，而且十法界都具足佛体，地狱众生也不例外。他如果是不具足佛体，他怎么能够成佛呀？嗯，下地狱不是说老下地狱啊，跟犯了罪一样判了刑，他还有出地狱的时间呢，他将来也要成佛啊。啊，说是本来正因具足十法，本来佛体具足十法，这有二十想。想到一个因，正因，正因要得起，必须假借缘老缘了，缘因了因，这个三因同时具足。佛体，佛体就是法身佛、报身佛、化身佛啊。讲到一个佛体，必须具足三身啊，三因为三想，三福为三想，这是六想，加上来的二十想就是有二十六想，对吧？三因谓之三玄，三要谓之三佛。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，因盖果海，果彻因缘。讲到这个地方呢，我们给大家说一说，因中有果，果中有因，这个道理应该是很好懂的啊。要是再讲一个浅显的譬喻呢，就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你再要不懂，我们在那禅堂这个这么多的灯，这么多的灯都开开来，光光相照啊！你看看我们禅堂的这个光，禅堂的不是亮了吗？灯在这儿亮了吗？ 啊，你看我们这个光是属于哪个光啊？是哪个灯的光啊？能够分辨出来吗？嗯，这么多灯呢，几十盏灯呢？一盏灯，比如假如说五十盏灯，假如说一百盏灯，这一盏灯具足九十九盏灯的光，就融合在一道。九十九盏灯也具足一盏灯的光，没有障碍吗？所以佛法呢，常常讲这个地网千珠，就是地是天那个天宫宫殿，它有一千颗宝珠，那个可比我们这个灯值钱，也比我们这个灯亮，它不要点灯的，它那个宝珠就比我们这光好。嗯，地网千珠，灯灯光光相照，互射，就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法身只有一个呀，众生的法身跟佛的法身是一个，诸佛的法身是一个，十方一切佛共同一法身。你看这个道理，你像我们这一般的初发心的，他听也没听过，他就接受不了，那么一个了啊，这本来就是一个吗？嗯，怪不得佛的智慧那么大啊！你看看《华严经》有这么一个句子啊，叫做大海中水可饮尽，众生心念可述之，虚空可量风可细，无能尽说佛功的。那个佛那么大的智慧呀、啊，啊，所有一切众生的心念，动一个心，动一个念头，他都晓得。这不可思议啊！说是一个念，一个众生的念都晓得罢了，两个众生念的吧，那么多的众生啊，三世一切佛，三世一切的众生，他都知道。道理在什么地方呢？就在于共同一法身。我们现在这个法身不显了啊，被烦恼所遮障住来了，不显，你的法身跟我的法身好像就是两个一样啊。见到法身以后，他为什么是就有智慧啦，就有神通啊，很自然的嘛，就剩我这个灯亮了。嗯，你这个灯，你这个光都在我的光里头，那你的你一动念我就晓得。那为什么佛菩萨你众生一个动念的就晓得呢？啊，他有三明，有六通啊，道理就在这个地方啊。我们开始学佛的时候晓得，开始也不懂啊，什么哪那么多神通，他怎么会晓得的？他也是个人，我什么不晓得的？佛尚且共同于法身啊，所以佛的智慧无量无边，大海中水可饮尽，众生心念可数之啊。佛的功德那不是我们想象的啊。我们现在讲这个三玄三要，在阴中位置三玄，为什么呢？我们这个阴中虽然有果，但是我们这个果不显，嗯，它是阴中的，所以称为三玄。到了果上呢，称为三佛。嗯，阴中有果，果中有阴，上来所说的十法界，依法界具足三阴，十法界就具足三世因，三世因就是三世选啊。依法界具足佛法界， 十法界具足佛法界，那就有三十法界，那就三十佛啊，三十玄，三十要，三十佛就是三十要啊。一玄，三十玄的一玄，一玄具足三玄三要，三十要的每一要，一要具足三玄三要。你看有多少？那就有两个一百八十，三六一百八，两个一百八，那就是三百六，那有三百六十玄要，再加上来的二十六玄要，一共有三百八十六玄要啊。禅堂里像每一天靠着这个钟板，从体起用摄用归体，施法界所有的运作都在从体起用摄用归体。我昨天也提到这一点。那我们这个众生起贺造业，那也是从体起用摄用归体呀。那我们现在这个临济宗参念佛事水起疑情，这个是从临济祖师开始的，实际上呢是从佛开始的啊。如果说再说的远一点呢，那是从无始开始的，就法尔如是。临济祖师怎么开悟的？就是起疑心开悟的。这个我今天在禅堂讲没讲过呢，我就记不得了啊。临济祖师就是起疑心开悟的。临济在黄檗会下嘛，请开示啊，三次被打啊，挨打一次这个疑心就有了，再挨一次打这个疑心更严重了。到了挨着第三次是受不了了啊，已经把这个疑心提到更高更高了，就差那么一个因缘就能开悟了。所以他呢是用功在黄檗，开悟的因缘呢在大禹。你看这个开悟也有因缘，因缘所生法吗啊。如果你到别个地方诸方用功用过差不多了啊，不得开悟啊，跑到搞么事了，打一个气就开悟了。就是说你用功有那个用功的因缘，开悟有开悟的因缘。就拿虚云老红就是这样子啊，虚云老和尚他也是用功的 啊，不是到搞门寺来才开始学用功的啊，但是他开悟的因缘在搞门寺。这我们学佛的人啊，这些一个普通的道理啊都要有所明了，不然的话我们的用功这个路找不到。路找不到，功夫用不上去，用不上去就胡思乱想，还以为自己用的功夫蛮好的啊。禅堂看起来每个人的这个心态千差万别，胡思乱想的也有，当然也有真正用功的。学佛这条道路是长远的啊，如果对于学习欠缺的要学习啊，不能蛮干，蛮干真如笼统佛性，那是最大的忌讳啊。弄不明白就走这条路，就跟吃药一样啊，不晓得这个药是治什么病的，也不晓得自己害的什么病，哈吃有什么好处呢？临济宗板有体有用，宗是代表体的，板是代表用的。您看看止境，从一板一中就止境了， 二百余种也是直径，到三百余种直径了，直径有九锤啊，所以四指四九三十六，过去一般都是这么讲，实际上何止三十六下啊，啊您按照我跟你们昨天说的，你们仔细数数看，三百八十六下一下都不会多也不会少啊，那就要求你们考中板的人呢就上规矩了。嗯，特别是杀这个钟杀这个板啊啊，杀这个钟，华严海会佛菩萨萨萨萨萨啊，三世一切佛佛佛佛佛佛佛，这多两个佛佛，一共是十一锤，加起来以后将将好三百八十六下。这个规矩这个法则可以说到现在任何哪一家禅堂里像都没有的，这个东西呢就出自搞门寺，就出在老和尚手上。当时制作这个表格的时候呢，那是我在那个时候跟老和尚一道制作的，你们看什么就看老和尚那个语录，来果禅师的语录的后页说得清清楚楚，可是我们现在你们都不注意啊，我今天呢给大家介绍介绍呢是粗而大致的很简单的，还不止这么多。嗯，那个文字当然是印的，那个钟板就是我画的，老和尚那个来果禅师语录不是开示录是语录，那个钟那个板那个板上写的四个字正法九住就是我写的，这个多少年下来了啊，中国当参学这些都要学呢。嗯啊，你就这个东西，你说禅宗这一法，是大陆的佛法，是日本的佛法源于大陆，台湾的佛法更加是源于大陆的，但是其他各种各派呢都过去了，就是禅宗这一法，在台湾来讲还是不够的，嗯，这些东西呢还没有掌握到。做一件任何事情，何况我们学佛法，那要认真学习啊，啊，不能够调理情形，随随便便根据自己的哈想，能想得通啊？你想个什么东西啊？嗯，啊，要虚心学习，啊，这个，要想建立这个禅宗道场，那可以说在搞木寺来讲，搞木寺建几间房子那是小事一桩啊。嗯，精神文明建设啊，这个工程不是一蹴就成的，那要全靠大家共同努力把搞木寺这项扶持好啊，千万不要在禅堂里空过，有好多人在禅堂还是空过，还是随随便便的，这个不好啊。虽然我们不会用，我不会用我学的用，哪个是生而知之的，都是学得来的啊，学要学的要学学向正路上学，不能够自己哈说八道的，像昨天那位师傅他说是我这个参念佛日水这一性是本有的，我不要打破它，这本有的还要打破它吗？这个就是产生邪知邪见的，邪知邪见什么东西呢？就这个东西邪知邪见，一性本有，不要打破一性，那你永远不得开悟啊，你要注意啊，是吧？有一则有一性，晓得什么？一性就是黑暗，是吧？如果一性就是光明，那我们就不要参了。你自己承认说我现在开了悟了，等到你几时我把这眼睛打开来， 天上没有太阳，也没得月亮，也没有灯光，你打开了眼睛能够看到东西，啊，稍微有点道理。否则的话，那都是骗人的。说多了打仙仗。